直到1984年，鲍笃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巨在前门外廊坊2条24号又恢复了鲍笃冯老字号，1986年又在场店市场开了分号。当时来吃爆肚的人从2楼一直排到1楼，不大会儿功夫百十来斤爆肚就销售一空。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有两个店，有两个档口，当然那是三星级档口，廊坊2条是本店，这是一店，还有那个九门药师，这还有一个档口。 还不到11点钟，用餐大厅里已经慢慢热闹了起来。此时的冯秋生也准备到后厨忙活去了，后厨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。 包个百叶水包羊肉， 包个百叶水包羊肉。 不大的后厨忙而不乱，厨师们都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，有收拾肚的，有洗菜摘菜的，有切肉切爆肚的。 这是属于摘去皮，羊肚里去皮， 去皮柴油，然后切成块，那就是羊肚仁。 爆肚吃的是火候，冯秋生的灶上手艺那可真是祖传家学。 这是牛肚仁，就是说您爆肚先一关，看看这是什么品种，然后你这就脑袋就能确定是用火候用多少时间了。完了就是下锅呢，它就得来回翻动，让那上下左右前后六面让它受热均匀。这个一翻熟，然后就是烫盘。爆肚就是忌讳凉，烫盘目的就为了保持温度，吃起来从头到尾能吃一个肉不劲儿。然后就出锅完了就是控水，爆肚就一水奶奶，爆好就爆好，爆坏了就老了。 冯秋生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爆肚，虽然现在他已经成了鲍笃冯第四代传人，早已独当一面，但是回想起当初跟父亲冯广巨学徒时的情景，仍然是心有余悸。 我那个干时候也就是老爷子呢，错一点就拿钱嘟一下，嘟那腰眼疼，腰眼疼你就能腰直立了，您得琢磨怎么回事，要不切薄了，要不切厚了，要不切的刀口不对啊，嘟你不得不下功夫学，因为这本身你看着容易，实际上是里头学问大了。13种爆肚是冒13种火候。 在严厉的父亲跟前，冯秋生一直都在战战兢兢地学艺。直到有一天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溥杰先生意外上门，冯秋生才有了第一次独立操作的机会。 溥杰不老他是去了，但是我给做的，那时候我当时就是属于二把刀，当老爷别在，然后我没辙，我就颤颤悠悠给那个做的爆肚，我还怕他师傅挑理呢。结果过几天我老又来了，上我们这儿吃来了，吃了他没敢上来，因为他一来就是什么工人，我完了以后那什么，他让秘书跟爆肚上我们家吃好几次，我这心里还很踏实，等于算出徒了。 得到认可的冯秋生非常高兴。此后的龙潭庙会上，冯广巨终于以鲍笃冯的传承人身份正式把儿子冯秋生介绍给大家。冯广巨生前非常爱琢磨，就算在工厂的时候也是车间的发明能手，而鲍笃冯的很多改进也是老爷子亲自完成的，例如现在非常普遍的涮肉加涮鲍笃的吃法就是他第一个想出来的。 原来过去鲍笃涮肉它是风采，后来我们老爷子就是为了让大伙儿吃一次意啊，就是两火锅爆肚手烫，就是平吃平涮，一个简便，再一个呢吃的也方便，再一个从无形中呢也体会到爆肚的乐趣。自己涮呢，你要愿意来这儿你多涮，要是累一点你就熟了就可以了，吃一随意，我们老爷子手烫。 吃爆肚除了原材料新鲜，掌握好爆的火候和时间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调料了。几乎每家的爆肚调料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爆肚冯也不例外。它里面加的秘方配料是由冯秋生的父亲当年亲自研制出来的。在后厨，我们也请专门负责的师傅亲自为我们调制了一碗爆肚冯的水爆调料。 这些东西现货，现吃现货，别隔夜。那就开始放点酱油，那在底下沉底儿，就抓一点点香菜，然后以客人的口味，他不要香菜也葱花，咱们就炸葱花，然后就放在底下，

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你跑